OK。好，第二節回来嘛 ,Kelvin 又继续介绍啦。 是啦，咁上次呢就讲到话嗰、那个头先个集呢就讲到话嗰、那个 奈 良啦。 有个好好人嘅老板咁私人咁车返嚟出去。 好感动。 咁行少半个钟。 咪嗰日諗住搭的士，但唔知点样 call 啊。咁所以就嗰、那个老板非常之好，解决咗个问题。因为你都知道其实嗰啲火车如果 miss 咗一班就要等好耐。 对呀，即係你唔同东京地方五分钟 是啊是啊， 所以五分钟一架已经叫做耐添啦。嗰啲譬如一啲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咧，即系一个钟头一班嘅，有好多。 所以就要 catch 到嗰个火车嘅时间咯。 亦都想提提大家，如果去一啲偏远嘅地方，例如京都啦，甚至话日本东北啦，或者九州啦，有啲地方嗰个火车咧，真系一个钟头一班。所以如果你要喺个 timing 上咧，要 efficient 啲，你真系要睇晒嗰个 schedule， 系跟住先去。 我都极度建议咧，大家咧用手机 check 一 check JR 嗰、那个网站，因为咧 JR 个网站好好嘅，佢会 check 到晒几时到边个站嘅。咁呢個係好緊要，因為我之前去過白濱啊，即係和歌山嗰邊再落啲嘅白濱咧，佢係兩個鐘，個半鐘至兩個鐘頭一班車噶。你 miss 咗咧，你可以好耐都 咁嗰兩個鐘又唔知做咩， 係啊， 你又去加多唔到一個點 點。如果你好凍嗰啲時間，你就真係食西北風噶啦，喺個車站度，所以就係真係要預準個時間咯。 我試過嚟嗰次， 係啊， 下一集會講，真係好凍嗰次。 咁啊，係咯，咁我哋翻嚟另一笪地方啦，係啦，去一去上先啦。 喺呢度邊度嚟嘅咧？ 咁咧呢度咧，我哋離開呢個京都啦。咁啊，我哋去咗名古屋上面嘅地方。咁呢笪地方咧叫伊勢，有冇去過啊 ，Sugo？ 我就暫時未去過。 有冇聽過伊勢咧？ 伊勢梗係有聽過啦， 伊勢係咯，大家都知道伊勢好出名嘅，就係一個好又係一個好宗教色彩濃厚嘅一個叫做城市啦。咁佢其實咧最近啊，唔係最近啦，即之前嗰一兩年咧，其實就六國嘅高峰會咧，都係喺伊勢神社度舉行嘅喎。 又冇乜印象喎。 有，其實佢係習近平都有去過㗎，我哋嘅主席 去過。 係啦，咁同埋本身奧巴馬都有去過啦。咁就喺日本嘅伊勢神社就開呢個六國高峰會嘅。咁我就點解會去伊勢咧？咁因為我完全係因為個伊勢神宮咧吸引到我，覺得要去睇一睇嘅。咁其實咧一落到伊勢站咧，哇！我個感覺都～好唔同，因為咧，你見到兩側咧，其實有啲黑色嘅地方咧，就係一啲叫做燈嘅一啲塔，我叫做燈塔。 燈嘅 stand 係啦係啦，但其實佢有風鈴嘅喎， 係 有風鈴噶，即係變咗你一風一吹過咧，其實佢鈴嘅啦已經，佢係兩邊成個參道都係呢啲 stand， 咁即係又係一樣現代結合古代嘅嘢， 係啊。 因為風鈴其實你現代冇乜邊種家具啊或者設施有噶嘛，咁但係燈喺古代又係冇噶嘛，咁、又係將兩樣嘢夾埋一齊，但係又係 match 嘅。 係啊，咁你會成個覺得個感覺係啊，唔係淨係個景靚啦，但係係個耳仔都好似有個享受咁咧。原來啊，我去到呢笪地方係有咁嘅特別嘅情況嘅， 即係好似做生意咁樣，兩樣舊嘅嘢分開賣，其實係冇特色。 但係夾埋一齊咧，就好似有啲特別嘅嘢。冇錯， 但係咧唔陌生喎。你一睇就知道係乜嘢喎。咁先有佢嗰個 marketing strategy 要嘅目的啦，就係。 咁同埋都要講一講伊勢其實喺邊度？伊勢咧其實喺叫做名古屋再上面嘅 北少少， 北少少係。咁但係都要搭成兩至三粒鐘㗎。 即係 都要啲時間， 由京都搭， 唔喺名古屋。 名古屋，名古屋都要兩 係啦，兩個幾鐘至三粒鐘。咁咧，其實伊勢咧，其實即係嗰邊咧係出產龍蝦、鮑魚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係話好想試下日本嘅龍蝦咧，其實嗰度係喺夏天係有龍蝦制噶。 龙虾仔， 冇错，你可以喺嗰度食龙虾嘅。 见唔见到梁太咧？唔知 道，我唔知道啊。佢会唔会出嚟夹你？ 我就中意食龙虾嘅。咁但系，喂，但系嗰边嗰个龙虾嗰个煮法会系点？日本食龙虾我就冇乜经验， 烧为主，烧为主， 成只蛋，或者刺身去烧。 我睇过佢哋好多宾馆都系刺身同埋烧。 自殺啦。好，去伊勢， 伊勢可以諗諗。 咩？我哋好多網友都中意食海鮮嘅，以我所知。 哦，係啊，係啊，你哋有海鮮聚會，係。咁咧就嗱，你見到近身，你見到嗰個燈塔啦，其實佢係幾靚嘅，真係本身我都覺得。 呢、這個神宮咧就分為內外兩宮 嘅。冇錯，內宮同埋外宮。 而家你會講外先係咪？ 係啦。咁同埋咧，留意翻，其實伊勢神社咧，伊勢神伊勢神宮咧，其實佢每20年咧會遷宮一次嘅。听讲就系啦，咁呢个我要卖一卖广告，点解咧？因为咧我就去伊勢神宮出面咧呢间铺头咧就饮牛奶，但系我其实个重点唔系牛奶，其实重点系佢嘅雪糕，系我从来都未食过咁好味嘅雪糕 嘅。系咪牛奶味雪糕啊？ 佢系啦，即系软雪糕嗰种。 软雪糕系我知，软雪糕但系牛奶 系啊。但我问过，因为我朋友识人问啦，咁佢就问过，咦？啲雪糕喺啲牛奶喺边度嚟噶啦？咁佢话其实系当地咧就即刻炸嘅， 即刻炸出嚟， 系啊， 炸出嚟嘅。 咁所以变咗咧系好新鲜嘅，同埋本身唔贵咯。本身系啦，所以 记唔记得大概几钱一杯啊？ 好平嘅，好似300 yen 都冇， 每人两杯啦， 系啊系啊，即系好唔系好贵， 又食一杯酒又食一杯， 系啊，即系所以我哋都我走嗰阵时都特登跑翻去再去食一杯啊！ 你都中意即系要行一段路去食某样嘢噶， 系啊系啊系啊。咁一阵都会讲多少少嘅， 系啦， 讲多少少关于食嘅嘢嘅，呢个都系一个引子嚟嘅。咁你见到伊勢神社前面啦，哇，其实咧你系难以想象点解会咁靓嘅，因为呢个宫殿咧，其实系我有个好深嘅感受，就系同大自然嗰个融合咧，系去到一个极致啊！日本嘅文化同埋建筑就系咁样咯。咁呢、這个其实伊勢神宮咧就系日本，因为好多神噶嘛，其实日本嘅神道教，咁佢其实系最大嗰个神，就侍奉佢嘅，就叫伊勢神宮啦，系啦，天照啊。 内宫咧，我记得就系天照大元神，外咧就系丰寿大神， 冇错， 丰寿大御神 系啦，掌管食物同埋太阳啱嘅， 系啦，即系一个天文台，一个就食环署， 系啦系啦。咁伊勢神宮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啦，见到呢个外观啦，咁再入去啦，呢、這个就系入去嗰个桥啦。咁你见到其实个当系好晒嘅，系好晒好晒好晒。咁但系咧，你本身见到佢啲嘢咧系好新净。好新净噶， 哇！地下一粒 出奇地新净，我冇噶，不嬲都其实， 但又唔见佢有垃圾桶 啊。同埋咧，去亲伊勢咧好特别嘅，你见唔到我哋最强大嘅强国人嘅， 即系佢哋唔会拣伊勢。 好，我未见过，即系唔系咁多咯。我相信真系呢、這个唔系一个好热门嘅景点。我相信对强国人嚟讲系啦，但系系好多日本人去嘅，咁佢哋咧就好中意拖啲小朋友去当好似参观。這個即係呢個 museum 咁樣嘅一個節日咁樣咯，係啦。你見到佢哋啲日本好傳統嘅簾篷嘅一啲建築啦，咁我特別喜歡呢啲咁嘅設計嘅，所以變咗我都即係都影咗好多相。 我記得你提過，就係你會比較中意一啲古代嘅建築嘅。 嗯，係啊，尤其是日式嘅建築。咁所以都上次提過啦， 你屋企都 係係啦，咁大家都有睇過啦， 都見到好真係好有古代嗰個味道啊！ 係啊，係日式嘅設計咯，咁啊都其實幾靚嘅，我好欣賞佢哋嗰種即係入榫啊、飛檐啊嗰啲咁嘅設計啦，佢哋唔用釘噶嘛，以前係。咁你見到其實都仲有好多佢，同埋伊勢神宮咧有好多其實金也會镶咗啲金箔嘅，喺啲飾物上都會有嘅。咁我想講一講啦，因為呢個正宮咧其實係唔入得去參，即係唔認得影相嘅。咁、但係咧，我想講隔離啲樹啊。咁你唔好睇嗰啲樹，其實哇好似好大棵咁，其實啲樹咧有好多過千年歷史啦。因為全部咧你留意一下啲人同埋樹嘅比例咧，係十個人都圍唔到一棵樹嘅。 喂，但佢過千年都保養得咁好， 嗯， 就呢個佢嗰個歷史價值咯， 冇錯，同埋即係呢個更加睇到日本人對環境嗰個尊重，同埋佢對自然嗰種嘅崇拜啊，所以先至會有咁嘅效果咯。咁你見到呢棵樹啦， 即係千年樹嚟。 係啊，你係即係好成十個人都圍唔到嘅嗰棵樹係大到。咁同埋嗰啲樹咧係高到係四五十層樓以上嘅。咁香港冇可能見到噶啦，其實呢啲樹。咁你見到啦啲嘢，嗱你見到個比例啦，你見到。 呢啲環境真係要太近唔得，我覺得，即係要行去靜心咁樣。係 啦 係 啦。 去感受一下。 同埋佢其實佢咧依世成功有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好多嘅細嘅叫做寺廟啦。咁佢可以你逐個逐個殿咧可以去參拜嘅。咁你可以祈福啦各方面嘅。咁初期我都唔係好識嘅，佢哋嗰啲次序，你知拍幾下，跟住又鞠躬，又要撳錢，即係抌錢落去。咁有啲唔同嘅。咁後期見得多就會熟咗啦。咁呢啲禮儀嘅都要學習咯，入鄉隨俗。 同埋呢度唔心急得咯，即系你唔好话好心急咁样，哎呀，我要去晒咁多个。 哦，系啊， 系啊，即系要慢慢嚟， 即系唔系 checkpoint 咁，我哋要逐个逐个 checkpoint 去睇。即系唔系野外定向，即系要慢慢去每个寺去感受一下。 咁呢度我其实影咧做咩嘢咧？就系啲日式嘅建筑，其实有啲条子门啦，同埋一啲你见到佢其实好新净。 好似真系新过我屋企啲家私咁。 系啊，系好真正。所以你见到其实佢哋日本人对一啲即系好重视嘅国宝级呢、這个伊势神宫系属于国宝级嘅神宫啦。咁所以变咗其实佢对嗰个维修啊或者系个保养咧做得非常之好咯。咁系啦，都系讲下啲条子门啊呢啲日式嘅建筑。咁如果你去到日本一啲传统嘅小店啦，我其实呢个系喺伊势出面嘅一啲小店嚟嘅。咁你见到其实佢哋嗰个建筑都好好讲究嘅，所以其实即系反而喺香港咧，即系人哋讲话保育咁，但系亦都唔系好见真系有保育嘅情况咯。但系日本咧，其实保育嘅功夫系做得好好咯。 即系包括埋一啲小店至到一个神宫，佢都保存得好好。 传统嘅一啲工艺或者艺术咧，系好尊重，同埋佢哋好想保留落嚟。但系相反，我哋香港或者中國咧，都相對嚟講呢方面好似唔係咁 respect 咯，或者係對保育嗰個情況唔係咁熱衷。 即係華人社會可能始終係會比較不斷去追求一啲新嘅嘢。 係啦， 要新，要同某啲地方接軌，但係一啲傳統或者有特色嘅嘢就越嚟越唔重視，甚至開始忘記咗啦。 係啊，係啊，咁有啲可惜咯。咁翻到嚟。啊！頭先我講過名古屋啦，咁其實都可以 show 一 show 我呢個啦，呢、這個 係麻煩翻嚟先， 翻嚟啦，係啦， 大少少， 咁大家睇下啦，呢、這個賣一賣廣告啦，其實都係 Starbucks 嘅 Nagoya 嘅杯嚟嘅，咁其實咧 Starbucks 咧又好好嘅，咁佢咧每笪日本嘅地方咧都會出一隻杯嘅，咁我就有Kyoto 同埋京都啦，同埋 Nagoya 就係名古屋啦嘅杯嘅，咁而家咧同呢個咧就有關係，我可以去翻去幅相度啦， 呢個同名古屋嘅節日， 係啦，呢個咧就係名古屋城嘅名古屋祭，咁其實嗰日我係啱啱參觀名古屋城，咁就。點解突然間見到咁多個台喺度搭喺度，跟住就問當地人：咦，你哋會有啲乜嘢嘢喺度玩啊？跟住佢話：今晚我哋會有個名古屋祭，就會喺度咧跳舞嘅。咁你見到咧，就係佢哋已經開始著曬啲和服喺度跳舞噶啦。咁咧就呢、這個就係真係搭咗個台，佢有個鼓喺度跳舞，即係 睇片啊， 係啦，細台 嚟嘅， 係啦， 唔怕俾人拆， 唔怕俾人拆嘅呢個，應該都唔會有人拆嘅。 咁但係名古屋祭，我想岔開少少，佢係。一晚嘅啫，定系一段时间 嘅？好似系一晚嘅，好似系一晚嘅啫，系啦。咁唔 make sure， 我唔 make sure， 我唔得。但我記得我是一晚嘅啫， 咁係咪年年有咧？ 應該年年有， 年年有嘅，年年都有嘅。咁即係各位觀眾，如果有興趣去嘅話咧，係有機會嘅。 係啊，同埋佢哋咧係好接受啲外人嚟一起玩嘅，即係唔係話你唔識啊？係啊係啊，你見佢哋著浴衣噶嘛，都係夏天嚟嘅。即係佢哋唔會好似話，你都唔識跳啊，你唔好。即係阻住佢啦，咁樣唔會嘅。佢哋好即係好接受你，你唔識啊，你慢慢跟咯，咪一齊喺個外圍一齊跳咯。咁佢哋好開心嘅，你見到係係啦，你見到一啲即係啲婦女啊，其實好多男士都會跳舞嘅喺度。咁佢哋啲，我覺得佢哋跳得幾好睇喎，其實。 但都即係，但係佢嗰個舞蹈係同一個 route 咁噶嘛，即係有指定動作係咪 有指定動作嘅，佢哋有指定動作，但係唔難跟嘅。 即係佢都係重複又重複咁嗰啲動作，但係其實就即係好多首歌咯。咁問過佢哋咧，其實佢哋好 nice 嘅喎。我發覺其實喺問親當地同埋佢哋都好好啊。哇！好貼心嘅一個服務，就係、是、咧，你可以咧喺隔離，我喺呢個跳舞嘅場所隔離嘅位置咧，就有一個儲物室嘅。佢哋通常係嚟俾你擺低個袋， 擺低啲行李。 係啦，係啦，係啦。 跟住就盡情跳舞。 係啦，係啦。咁咧，我覺得其實呢方面嘅服務都好好，因為即係其實我哋啲遊人好一定係拎住個背囊噶嘛。咁又如果喺度跳舞就會幾麻煩下。 因為成個日本嗰個社區咧，佢好重視一個人嗰個流動性，我覺得即係其實好多地方，即係你啱啱提到佢話擺行李，咁其實有好多旅遊景點，即係未必淨係呢一度或者交通樞紐咧，佢都會有大大小小唔同嘅儲物櫃， 俾 你擺行李，就即係好似想 make sure 你個行程咧，一定要好靈活嘅，就唔好俾啲行李一陀類咁樣。 冇錯冇錯，咁你諗下，連呢個公園都有呢個 locker。咁係幾貼心嘅一件事囉，其實好本身。咁你見到啦，其實佢有個鼓啦，其實有個阿姨啦，我哋叫做，咁喺度負責係操鼓嘅。咁就好，即係我就喺嗰度跳舞啦，同埋我另一個朋友啦。咁即係雖然唔怕醜，但係我費事出鏡啦，即係係啦，就唔係咁好啦。係啦，你見到其實好多人，但係隔離呢就見到啦，有個啤酒啦， 啤酒麒麟 係啦， 麒麟 其實呢就隔離就喺度賣緊。炸雞同啤酒嘅， 啤酒係啊，撞親啊， 係啊，成排喺度食㗎啦。其實即係有露天攤檔喺度飲啤酒，咁係非常之開心嘅一個盛會嚟嘅。咁即係男女老友都會嚟嘅呢個盛會。 呢個啤酒其實係盛會裏面不可缺少嘅嘢啦。 冇錯，咁啊，好開心嘅一個祭禮啦。咁去到呢度咧，咁就大家講祭禮咧，都講到七七八八啦。咁啊，一陣或者交俾阿蘇古。不過我都要講少少關於京都嘅嘢食啦。 係啊，係時候食嘢 咯。係啦，係啦。 玩咗成日，好似去咗咁多個仔，淨食咗杯雪糕，喂唔得喎。 即係唔係好夠喉啦？ 有啲肚餓喎，真係。 咁呢個咧，京都咧其實好出名咧，有即係頭先有講過宇治啦，宇治嘅綠茶啦。咁呢度咧，我就會講一講啲宇治。用宇治綠茶嘅一啲雪糕或者甜品啦，咁啊啲女士們都好可能好中意啦。咁呢個係喺京都市中心啦，近住係三條至四條嗰度，即係喺白板神社對出，咁就係、是、茶寮都路里啦。咁呢間係好耐嘅歷史噶啦，咁你排親隊咧都要排到出去馬路嘅。附近嘅 排到出馬路， 係因為我次次都排到，唔係門口仲要排多一次。仲要排多一節 去到馬路， 係啦，佢有兩層嘅啦，已經去 serve 你嘅啦。咁但係都係要排到出去嘅。咁咧食乜嘢呢？最主要都係食啲 綠茶味嘅甜品。 係啦，咁佢哋有一啲好傳統嘅泡茶啦，即係揾個攪到起泡嘅綠茶啦，同埋一啲即係綠茶嘅甜品啦，同埋本身哇呢、這個係番薯味嘅。甜品嚟嘅番薯味嘅雪糕嚟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幾值得去食嘅，即係因為香港都少啲嘅，咁可以如果去開嘅，記得去呢個都料理都路嚟去食啦。 因為番薯好似係香港始終唔算話太過大眾化，我覺得。 自己整就有咯，或者喺街邊買實番薯咯，但係都唔係太多咯。但係其實。日本就都幾多人食嗰啲番薯嘅，幾多人嘅甜品都有。咁係啦，咁再講咧就係講關於京都嘅一啲甜品啦。咁大家蘇培諗起京都嘅料理咧，定係諗起懷石料理啦？ 懷石料理 有冇食過本身？ 懷石料理未食過，但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喺京都食一個魚嘅煲仔飯。 哦，魚嘅煲仔飯， 魚仔係啊，因為點解我咁深刻印象咧？因為嗰次食煲仔飯咧，我唔知佢嚟一碗湯， 係， 跟住佢下邊咧就係用一嚿蠟做嗰啲火啊，即係點攞火點咗一嚿蠟，跟住喺下邊煲。咁我初頭見到唔知點解，點解人哋食緊飯，我飲緊湯嘅？我明明叫份佢嚟一碗湯喎，咁隔離嗰個日本人就用佢好有限嘅英文去解釋緊，我用我好有限嘅日文。去理解緊，咁佢其實就係話下面嗰嚿火要煲20分鐘， 咁嗰個湯咧就會變成飯噶啦。 哦， 你唔好打開嗰嚿嘢住咁樣。哦，20分鐘咁樣解釋咗幾耐，但佢解釋完之後，基本上都差唔多有得食啦。 哦， 喺南山道嘅蛋幾好食啊，因為嗰次去就秋天食個熱辣辣嘅煲仔飯，哇，非常之正，同埋嗰個又係要排隊嘅，都排咗半個鐘頭先食到。 其實即係京都好多食肆其實都要排隊，即係呢個都要俾心理準備。咁咧留意翻啦，我咧就食過兩次懷石料理嘅，咁兩次體驗都好唔同。咁一次咧就係夜晚去食，一次就係晏晝去食。咁咧而家 show 呢幅相咧就係晏晝啊，唔係未食到懷石料理住，唔好意思，我講一講少少京都另一間。如果譬如有去開coffee shop 嘅咧，呢間咧都係好特別嘅。咁我真係特登去揾嘅，咁啊 show 少少相啦。出面好西式嘅，但係咧。入边咧， 哇，书卷味嚟嘅呢啲， 系啊系啊，好靓噶其实。 但又里边咧，我觉得佢有少少文初时代嘅感觉。 系啊系啊，好 Muji 咁样嘅嗰个感觉。咁但系咧就我又系睇到杂志，觉得哇好靓，我想去睇一睇咁样咯。咁你见到其实佢啲摆设啊，各方面咧都好细致嘅。咁所以如果你去京都啊，想探杯咖啡啊，或者点点点咧，其实都有地方嘅，唔系净系 Starbucks 嘅。咁可以 Starbucks 就买杯嘅啫，我觉得 系啦系啦系啦， 买咖啡就去第二度。 你见到佢，就算你整件蛋糕，甚至佢连佢嗰啲餐具咧，都系好细致噶，好别致噶。 呢个几层喎？嗰呢嚿 系啊， 即系唔系就咁奶油咁样啤出嚟嘅？ 系，所以变即系同埋好食嘅，其实。仲有好多病叫 ice drop cafe， 佢仲要圆形，整到圆形系好考嗰个功夫噶，即系唔同你四四方方咁样切出嚟就系。 系啊系啊，即系你同埋系你会觉得系好可以系享受一个下昼咯。 即系食到佢嗰个味道之外，仲食到佢嘅心机。 嗯，系。咁呢度咧讲懷石料理啦，啊 ，sorry， 终于 去翻正题，唔好意思，因为咧其实我讲一讲懷石料理咧，大家同啲听众讲一讲，日头食同埋夜晚食系好大分别嘅，价钱上 ，OK， 好大分别。因为我第一次去咧系去一间喺二条城附近食嘅一间好出名嘅懷石料理，哇，嗰、那个环境系一流嘅，隔我直情系一间独立嘅房，出面就小桥流水。仲有嗰啲即系卜卜卜咁，即系嗰啲钟，即系嗰啲 竹啊， 竹嗰啲系啦， 啲水流到一个 位就 会卜落嚟。 系啦系啦，佢仲会有师傅咧，特登喺你面前开炉烧嘅。系，但系咧嗰一餐咧就真系，我奉劝大家要带足现金。啊，信用卡都收嘅，其实 信用卡都、OK、 收嘅。咁嗰次咧，我就真系冇谂咁贵嘅，其实。好出洋相嗰次，因为我特登咧，因为一般人入食懷石料理咧系坐车去嘅，嗰间啊，嗰间好名贵嘅，咁佢系特别系一个高起嘅地方，系放啲车上去嘅。咁咧，我哋咧，我同我朋友咧就行过去嘅，行过去嘅时候咧，我哋已经问佢，咦系咪？我又唔识日文咯，问佢系咪呢间即系可以食懷石料理？佢话系啊。咁佢哋见我哋两个咁个样咁后生，要我哋学生啊。 嗯。 咁佢就话俾你知。仲用佢英文講咧，佢話其實我哋嘅懷石料理係呢個價錢嘅喎，你哋 O 唔 OK 啊？佢驚你俾唔起錢啊 ？OK， 點解咧？原來我明啦，因為佢最平嗰個餐都3000蚊一位， 3000蚊一位 港紙啊， 港紙 唔係3000 yen 啊， 哦，3000蚊港紙 一位啊， 一位最平嘅啦， 最平嘅啦，嗰、那個餐啊 ，OK， 咁你都覺得好驚人嘅，其實已經 好驚人喎。 即系食一餐懷石料理，原来系要成6000蚊嘅，如果要同埋女朋友去，假设 大件事喎，真 系成个 trip 噶啦已经。咁所以你就会觉得啊，当然系好好好食嘅，即系觉得好别致啊，摆晒喺台度啊。 但有啲乜嘢食咧？ 嗱，呢个咧就系今年我 系可以去上，唔该。 今年我去嘅，今年去咧就系食晏昼嘅。 呢个系前菜嚟啊，系咪啊？ 呢个系鱼嚟嘅。 鱼，但系佢系头盘啫。 Sashimi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见到佢都系我唔知咩鱼啦，但系几好食嘅。即系咁，仲有啲相嘅。咁你见到啦，哇！呢个大家都知系咩嚟噶啦，应该系鲍鱼啦。上面嗰系鲍鱼， 係啦，下面嗰、那個係嗰、那個應該係節瓜類啦，本身。 但佢係用個乜嘢汁？佢係湯嚟， 清湯嚟嘅，係啦。咁不過留意翻啦，其實晏晝食嘅平好多，平好多。 但你剛才講嗰個3000蚊港紙，嗰、那個係夜晚。 夜晚。 晏昼咧，1000得唔得？ 我谂1000蚊到啦， 1000蚊港纸， 合理好多，觉得、okay. 即系个感受，你会觉得哇，食咗1000蚊，即系晏昼都叫做合理少少咯，呢啲叫做。咁啊，仲有呢个咧好特别啦，呢、這个我真系觉得好好食啊，呢、這个你系估唔到系咩嚟嘅，你估下咩嚟啊，叔叔？ 谂下先， 肉类嚟嘅，比较提示， 虾咯，系咪啊？虾卷咁上下嘅嘢， 白鳝， 白鳝。 鳝肉，佢去晒骨，全部去晒骨。 但佢用咩酱汁整啊？呢、這个 佢系炸酥炸， 酥炸系啦嘅白鳝、嗯，去骨白鳝， 系好特别嘅。咁 食落口就一定好滑噶。 嗯，系啊系啊。咁呢啲 side dish 啦，都几别致嘅。咁你见到其实头先都四碟啦，四五碟噶啦。咁呢个就系个甜品啦。咁有啲柚子嘅酒啦， 柚子酒 好出，即系柚子日本都会饮噶啦，其实基本上。咁仲有啲热菜啦， 呢个系莲藕。 呢个系其实佢莲藕啦，白色嗰嚿咧，其实系嗰啲米浆做成嗰啲团嚟嘅。 嗯。 咁里面有啲馅嘅，咁我又唔记得咗系咩馅啦，已经。咁系啦，咁呢个都系你见到好多碟啦，已经本身呢、這个系油炸嘅一个。都似其實好似咩咧？煎堆嗰、那個， 煎堆嗰、那個嗰、那個皮 係帶鹹嘅， 鹹 係鹹食嚟嘅。咁都幾別緻嘅其實。咁呢、這個呢、這個係鴨胸， 鴨胸， 嗯，鴨胸， 即係遠睇以為叉燒添。 有苦瓜啦，咁其實係一個即係其實晏晝同埋夜晚咧，其實夜晚會多3-4碟送到啦，即係嗰個分別。 但呢個係。是那个咩面嚟嘅系咪啊？ 面米粉， 冷面， 冷米粉， 冻噶嘛呢个？ 冻食嘅，冻食嘅。咁咁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去开京都咧，真系要去试下。但系我就奉劝大家。晏昼先去啦， 晏昼好去啦， 系啦， 好等到夜 冇夜晚，因为夜晚真系好贵，我都觉得好心痛。其实以前，但系为咗当年为咗面子， 面子唔系咁 都一定要近一近先， 都要食一食一次嘅，我觉得。 所以 如果人哋问你去怀石寮，你都未食过啊？ 咁 又好似讲唔通咁样。 所以系咯，所以大家真系要要留意咯，本身即系当然你话，如果我想揾一啲出名嘅怀石料，你或者系真系想觉得唔错嘅怀石料，我都可以介绍嘅。咁但系当然要即系啲各位网友或者系听众啦，都有要求咧，咁我就会讲一讲究竟边度可以食到好嘅怀石料。 咁但系呢个系成个 set 最后咩啊？ 最后噶啦，最后噶啦，其实都最后仲有一杯嘢嘅。 我仲有一杯。 呢杯咧系梅子嘅酒嚟嘅，梅子酒嚟嘅。咁啊，即系你可以睇到，其实呢个系见到，其实呢个见到京都塔噶， 嗯， 系啦，成个京都嘅景观系睇到晒嘅， 嗯，即系都个即系个风景都值回翻票价先啦，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上年嗰个 trip 咧，真系我可以形容系一个即系叫豪华团嚟噶。真系， 我净系听你讲呢餐都好豪华啦，唔使成个村，净系有呢一餐已经可以冠名为一个豪华团啦。我觉得 豪华团嚟。 讲真，我自己真系唔舍得。 系， 我食过最贵嗰餐都系10,000 yen 嘅神户牛柳啫。我谂好多人都食过啦。 嗯，咁所以变咗真系不过我觉得其实要试下嘅，即系点咩叫怀石料理？即系你要睇下点解咁多道餸，点解咁。當然你話喺電視裡面睇到排列曬咁整齊嗰啲咧，係冇可能嘅，因為佢要逐道出俾你嘅。咁排曬喺度嗰啲係放影相嘅啫。係 係係。 所以 等你食完一道感受完啦，先再嚟下一個感受，亦都係懷石料理嘅其中一個精神咧。就佢其實唔希望你一嚟好多，知道自己撈埋一齊食。 同埋留意翻咧，其實懷石料理係會經常變嘅個 menu， 因為咧其實佢哋係嗰個宗旨係想用當時最得領嘅食材去整一個最名貴嘅菜式俾你哋，咁所以呢個就係懷石料理嘅精神咯。 即係除咗嗰個 功夫心思之外，仲要係配合翻個季節， 冇 幾樣嘢配合翻，所以點解咁貴啦？ 係啦，係啦， 就係背後有咁多部署嘅原來。 冇錯，冇錯，冇錯。 好啦。 咦，咁我哋 系啦，咁今次咧咁样，好多谢阿 Kelvin 咁样带我哋去玩，带我哋去食，仲要食得好贵，唔紧要，系啦，咁咪个咁嗰个雪糕咪 雪糕平 平民平民价啲啦，系嘛，咁 都唔系好离地嘅啫， 唔系嘅，咁其实一啲系特色咯，即系去旅行又唔系话纯粹睇个价钱，要睇埋背后嗰个特色。 啊、不过有两张相我都想 show 一 show 嘅，有机会啦吓，再可以讲 相嗰边，唔该。 系啦，咁啊，俾有机会讲一讲呢个地方啦。咁啊，呢一笪咧其实已经离开咗日本噶啦，其实。咁啊，阿 Suko， 你知唔知呢笪地咩地方？从相嘅牵 上。未睇到啫，比较暗呢个真系。 嗱呢个系火把啦，好明显。 系 呢个系火把，但喺街路有个火把喎。 我睇到好似支箭咁样咯。 火把嚟嘅，佢上面点火。好啦，再下一张相又有个 hints 嘅。咁呢个我啦，咁样啦。 系。 咁但系发觉后面 而家靓仔啲嘢，我觉得 唔系都 OK 嘅。咁咧，其实呢一笪地方咧就系而家阳光与海滩啦。有冇印象喺 夏威夷？ 冇错啦，其实有机会我都会再讲一讲夏威夷啦。咁啊，即系上嚟讲一讲呢、这个系话夏威夷好出名嘅威基基海滩。咁其实夏威夷我去过两次嘅，咁好细个去过一次，咁之后我再翻去睇一次，咁所以变咗都几值得，我觉得去嘅。同埋咧，夏威夷咧其实系好多人都唔知啊，系日本嘅第二个国家嚟嘅，我觉得系。 我记得睇以前嗰啲日剧，佢有时都好有意无意咁样提到夏威夷呢个地方， 超多日本人， 超多日本人， 超多日本人。你系去到以为系日本嘅第二个日本，因为真系好多日本人去夏威夷嘅。 我记得嗰套日剧《Good Luck》，佢好似第一集第一场就系讲阿木村拓哉就喺个夏威夷晒太阳。我有冇记错？ 系啊，冇记错， 就夏威夷， 夏威夷嚟噶。所以变咗其实即系都有少少 relate to 日本嘅，所以你见到佢同埋佢有啲当地嘅文化系几特别嘅，咁我又几开心，因为点解咧？我系识当地嘅朋友嘅，咁佢直情车我周围玩嘅，当时咁有机会再讲啦。 即系阿 Kevin 除咗热爱日本之外咧，咁其实跳出咗日本咧，咁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国家咧，阿 Kevin 都熟悉同埋喜爱嘅。咁我自己都係，我除咗日本咧之外咧，就仲好中意泰國同埋德國嘅。咁咧呢啲話題咧嚟緊會有。 係啦，我哋俾個引子。 係啦，阿 Kelvin 嚟緊，繼 續你哋引先啦， 係咪？係啦， 係啊。 好， 好， 咁啊，今集完啦，咁啊，多謝各位。 好。